老蛇毒女， 我是奶昔， 我是常威。 喂，我今天介绍了一个大佬嘉宾嚟啊， 系啊，请个专家 啊，系咪 请假？请假？请假？ 喂， 萧，系 hello 啊，咁啊都有做开节目咁样啦，今晚多谢今日两位啦，邀请我嚟做嘉宾啦，咁啊分享一下。即係自己對 人，即係教我哋啊！ 我講講講，唔係 對見奶昔已經攞曬紙啊，攞曬筆，準備抹低。 係啊 ，job 低 job 低資料，我幫你 job 過先，你唔好意思啦。 係啊，我渣啊嘛。 係啊，你渣你知嘢。 唔係對呢個即係一啲性嘅睇法啦，咁樣。咁即係咁講啦，我自己本身即係嘅前半生咧，就 同性好有關係嘅。 唔係性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係都幾一個幾奇異嘅經歷嚟嘅。 奇異經歷啫嘛。 奇異經歷。是 不是要啲勁嘢啊？唔係，佢直頭玩鬼妹可能。 啊，鬼妹反而我未試過喎。 咁我叻過佢啊！我試過玩鬼仔，即係養嗰啲。 因為可能自己本身個外語能力又唔係咁高啦，咁今年咗都係我諗係以華人為主啦。 唔使嘅喎 ，body language 就得。 華人為主係成個亞洲區都已經大部分都試 過。哦，唔係嘅，其實我主要都係 中國人。 都係喺香港為主嘅啫，因為國內嘅我都有認識過嘅，但係國內嗰啲始終咧有啲嘢係同即係同香港人有啲唔同嘅。 例如 咧？如果國內嘅話咧，我諗你要提及多啲就係你要俾到佢嘅嘢咯，例如 俾到佢 利益， 或者俾個好好嘅願景佢咯，即係話可能你會同佢有將來啊，咁啲女仔就會可能會 開心。唔好意思啊，打個岔先，你嗰啲係用錢搞掂啊，定係用把口搞掂啊？ 我大部分以上所講都唔係用錢。 哇！更加要學，更加要學，學嘢 學 嘢。要 學嘢啦，可以零成本。 係啦，咁我哋由上面開始打落嚟好嘛？不上先，上面嗰啲就你啱話用把口去氹佢哋。 係啊， 即係前景。 我唔係，因為 容易氹啲咧，佢哋啲女仔。 唔係嘅，因為咧以前個世界咧，即係我都有分一把年紀咧，即係比你哋都可能大少少啦。咁就 三年咁 咁講緊我講緊以前北上識女仔個年代咧，講緊係十幾二十年前，十幾年前啦，可能九十年代尾，咁咧二千年頭啦。咁其實最得意嘅地方就係話咧，我嗰啲女士咧。都是可能透過朋友而認識的，咁佢基本上對於你呢一個香港人的背景咧，有一啲基本的知道嘅。咁你知啦，我唔好講而家啦，而家嗰啲我就唔清楚啦。 而家應該調翻轉，因為我自己都有上去玩嘅，但係我嗰啲就俾錢啦。以前咧就哇大笑啦，因為嗰陣係講緊嗰啲大陸人民幣係好低嘅，香港做到真係大笑。你一話俾人哋知香港上嚟，而家唔係啦，香港上嚟嚇。渣啫喎，貼士又唔俾多啲，消費又冇， 又多多要求。 我哋有好多鋪好好玩啦，咁而家轉咗少少嘅，不過就繼續向你學嘢啦。 冇咁講，冇講。嗱，大家研究下啫。但最緊要咧，就以前個年代咧，譬如話你去簡單啲去深圳，你係春風不打澳咁樣啦。咁例牌賽咧，就你本回鄉證嗰陣時，記住一本回鄉證啦，唔係一張卡。你一定要攝喺個後尾袋度，突出少少出嚟，俾人知道你香港人嘅身份。咁你去到邊度咧，都會容易啲去識到女仔嘅。同埋咧，最緊要咧，香港人咧就比較張同文啲，就有紳士風度啲。嗱，打個比喻啊，國內嘅人士當年啦追女仔，可能就係好豪氣咁飲酒啊、剩啊咁樣。但香港嘅男仔就唔會喎、譬如話準備啲小禮物啦、玫瑰、送啲花啊、 卡啊、 送啲卡，但係啲卡仲要自己寫得比較好，寫得比較好啲啊，寫啲英文啊，跟住可能又送啲香水咧，咁呢啲。國內的男士就不係好懂得做呢些事嘅，你做多一兩次呢些嘢咧，啲女仔就會真係會對你個印象會好深咯嚇。 我叫你送香水俾阿小咪噶啦， 再進一步咧，再進一步，跟住就搞掂噶啦，就可以。 跟住你就會同佢傾下。 多數喺邊度認識咧？ 我當年我比較去得多嘅地方就係廣州咯。 廣州， 因為廣州同我哋一樣講廣東話嘛，咁所以佢哋嘅文化或者背景啊認知咧就同我哋比較相近啲。你話再北上啲嗰啲咧，可能就我就 講國語啦， 係啦，講可能要講普通話啦，咁就可能會爭少少咯。咁當然我亦識得一個海南嘅女仔啦，當然 普通話嘅， 普通話嘅 ，OK， 咁都 OK 嘅，溝通得到嘅咁樣咯。 咁好啦，再打翻落嚟啦，香港又有咩計仔咧？ 香港當年我認識嘅女仔大部分咧，即係可能人哋會誤會。榮少，你而家去啲風月場所啦，或者去嗰啲咩夜總會，其實我呢世人咧，我係冇去過夜總會喎。 唔使啊， 好奇怪地係冇 靠樣啊。 靠樣靠身形。 咁其實最緊要我就會有時會去嗱，打個比喻啦，我最中意去認識人嘅地方就係、是、鋪貼啦，食肆啦，呢啲譬如話嗱，好簡單啦。咁樣傾偈啦，有個侍應，假設你覺得佢都幾傾啱傾嘅，幾搞笑嘅，咁跟住你可能去多兩次，佢就會認得你噶啦。你口花花又探下去啊，就講一啲無傷大雅嘅講笑啊。咁有個印象之後咧，咁你就可能揾就啊，你收到嘢㗎咁樣佢。佢話唔係啊，你收工有冇地方去㗎？都冇噶，咁你中唔中意唱卡拉 OK 或者係即飲酒或者係 whatever 啦咁啊睇場戲咁啊，你睇過未啊？咁跟住可能答有或者冇啦，跟住就打開啲話題，就揾一個位置你就可以同佢可以約會到嘅。 哎呀，我都試過中招啊！想當年 就係、是、咁樣， 類似係咁樣樣咯，真係中招啊！唉，真係弱雞啊！係 啊，跟住如果佢係唔理你呢個人嘅話咧。佢會好直接同你講話啊！我有男朋友或者我老公唔理你嘅，又或者 如果佢話俾你知有老公有男朋友之後再出嚟，仲好玩係嘛？ 咁呢啲就比較少遇啲啦。咁另外一種 case 就係話咧我試過有一單 case 就咁樣嘅，我喺個便利店度識到個女仔，即係成日去買嘢飲，因為我喺附近度有個朋友喺嗰度住嘅，咁我成日去樓下咧，我就負責。買啤酒，買薯片，咁我一個禮拜嗰陣時上一晚嘅，咁咪即係個個禮拜都會經過嗰間便利店度買嘢啦。咁跟住後來啦，咁啊想約嗰個女仔去出街啊，咁燒嘢食啊，去玩咧。我用咩招數咧？個招數咧，即係大家可以學習啊，好低成本嘅。 嗱你啦你啦嗱，重點啊，大家可以俾時間俾大家去攞定啲嘢。 我幫你抹低，我幫你抹低。 好，唔該曬。 啊，呢個低成本到咩地步咧？就通常咧，你知啲便利店咧，就通常唔會一個人收銀嘅，通常兩個人收銀啦。咁通常咧，佢哋嘅慣性就係一個後生打一個老嘅。係。你唔知你冇留意喎，即係一個男一個女咁樣嘅。 係。 咁就算兩個女都好啦，咁你就係想約一個，你嗰個你唔會話啊兩個約曬咁唔會噶嘛。咁我點樣做咧？我係俾錢嘅時候咧，我喺個手掌嘅掌心。寫咗一段嘢就寫你今晚得唔得閒啊咁樣嘅，跟住咧先遞左手，跟住佢望一望我， 冇反應就 佢望一望我，佢話哇咁即係你得唔得啊咁問佢，咁人哋唔知你講緊乜噶嘛，好啦，跟住話都得嘅，跟住我仲右手嗰度咧就寫埋咧 電話號碼， 冇錯啦，即係左手完咗之後咧，我如果得佢有，咁如果左手佢唔得嘅嘛，你右手咪可以收翻埋，唔使去做 左一拳右一拳， 係啦，又唔使魚皮喎。 呢個 save 曬會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呢一條橋我係即係都係度一度嘅， 不發不中嘅。 所以成都要靠雙手 㗎。係啊，即係勝利雙手藏啊！ 你個腦袋真係好犀利，好轉得好快。 係啲唔係轉得快，而係諗緊咧乜嘢嘢喺你冇工具嘅情況之下，而又做到你嘅目的咯。 所以比你嗰啲比較低質素啲啦。 我嗰啲因為其實我係用錢解決嘅，好多時候都唔想用太多技巧上。 煩啊！ 煩，但係其實兩樣有兩樣嘢玩啦，俾錢就俾錢，快快感。 你可以選擇高質素啲係嘛？ 唔係啊，佢嗰啲可以高質素噶。你明明嗰種偷偷摸摸嗰種，啱啱提到嘅，有冇試過對方有男朋友或者有老公？ 我呢啲都會有遇到嘅，不過咧就通常大家會有個共識啦。如果喺當日，如果你真係叫做搞得埋嘅話咧，通常就入房就山盟海誓，就離開間房就全部關係噶啦。即係呢啲係，即係呢啲咧就係啊，即係一出房咧就要全部關係，因為點解咧？起碼要翻返去自己的角色入邊咯，咁就唔可以即係咁多。大家都有共識咁就 OK 嘅。 哦，好似讀心理學咁喎，即係要捉住女仔點樣諗。 冇錯。 你女仔 喺根本度點都得，點都得。 梗係點都得啦，玩咩都得啦。 係啦，一出到去就先可以陌路人啦。唔關你啦，係咪？ 啱啱我哋閒談之中咧，我哋之前咧傾過。你有啲威水史嘅喎，係嘛？ 我都唔係嘅，只不過自己嗰個體能啦，同埋嗰個我哋叫睾丸酮素咧就比較高啲，所以就可以某程度上咧有啲嘢就可以會做得 係啦， 強啲咯，多啲。 我都叫你操下㗎啦。 我自己最高紀錄咧，十幾歲嗰陣咧，試過一日六次嘅啫，冇啦。咁你係幾多次咧？ 我最多十九歲同廿三歲都試過嘅，就一晚可以做十一次咯。 哇！十一次， 系因为两次都系可能压抑得耐咧，即系压抑咗可能几个礼拜。 一晚十几次都 你哋冇听错啊，系十一次。我哋点解个反应冇咁咩咧？系因为我哋听咗，咁啊惊嘅。但系十一次啊，大家要听住十一次。 你十一次都叫做压抑得耐，唔系啩？ 我唔系因为 一个礼拜做几多次先？我哋一个礼拜系几多日？ 我因為我嗰幾段嗰兩次咧，都係之前嗰幾個禮拜都冇乜 谷埋谷埋 谷埋谷埋嘅。 係啊，我有個 friend 又谷埋谷埋咧，佢日日都要嘅。谷埋谷埋咧，佢就大爆發噶啦。 咁點解唔打飛機咧？ 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少打飛機， 冇啊冇嘅，冇嘅嘥子彈啦，係嘛？ 即係冇癮係嘛？係啊，冇癮。係 咯，我自己都唔掂嘅，除咗屙尿。 但係唔係 沖涼都會嘅，係啊，都識清潔嘅。 但係睇 A V 嘅時候，你會多啲幻想空間，跟住你會 咁啊，再 有癮啲嘅。 打開個電話 list 大把啦，便利店又得，係咪先？啊，大陸嗰啲又得，啊，香港嗰啲人妻又得，有幾多得揀啊？ 同埋咧，咁樣嘅，我自己本身就好少睇 A V 同埋嗰啲鹹書嘅，就比較少，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就 中意實戰， 我呢個其中之一啦。最緊要咧，我覺得每一樣嘢，即係性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要解決嘅問題，而唔係一個去即係去欣賞，即係譬如話好多人咧。好鹹濕咁睇曬好多嘢，其實呢個我哋天生嘅係中意對性有幻想，因為我哋要傳宗接代啊嘛。但對於我嚟講咧，係可能係好攰嘅一件事，所以我唔想花咁多時間喺嗰度咯。反而我有時間可以做下運動啊，或者係搞啲工作上嘅嘢。 所以咪咁 fit 咯。 係啊， 都肥咗嚟， 好健碩啊， 好肥， 係咯，好滑。 十一次喎，咁我就想問，十一次係同一個對手， 同一個對手係啊係啊， 即係你好中意佢，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佢？你介唔介意形容下嗰個女仔 一段？嗱第一個咧我唔太講咧，因為第一個我十九歲嗰時候咧，其實因為本身嗰個 精神性，唔知係咪算係 嘛？唔係嗰個其實都係做十一次，都中意佢嘅，咁女朋友嚟嘅。但第二次嗰個咧，我要講多少少咧，就因為嗰個係我初戀情人嚟嘅，但係嗰個初戀情人咧係我十六歲同佢一齊。 系， 跟住十六岁，即系我第一次做就系同佢一齐做嘅，就十六岁。咁跟住咧，就我完咗嗰段感情之后咧，跟住佢咧，佢好细个就结婚生埋仔。咁到嗰阵时我已经廿几岁噶啦，再同佢重遇翻嘅时候咧，就 再嚟识咗人妻啦。 唔係，佢已經離咗婚㗎啦。 離咗婚，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 佢懷念你啊，你啲體能冇佢咁好。 可能咧，我將個情感擺咗好多年，咁突然間又遇得翻佢嘅話咧，咪個人咪爆發出嚟咯。 即係對嘅時候遇翻對嘅人咯。 係冇錯， 就係嗰個話題咯。 係啊。 咁你嗰十一次之間，即係你到最尾已經出水㗎啦，即係冇 我或者叫前列腺素咯，其實都冇，我覺得透明咯。 透明嘅 呢個可以， 我真係未試過。我試過六次都有嘢嘅，不過就稀少少， 稀係稀啲係啦， 稀少少。哇！你十一次 有冇損嘅感覺㗎？其實 啊有㗎，你 條脷有少少唔知赤赤痛咁 咯，係冇錯係啊，有少少 嗱我試過㗎，試過六次 啊，我冇圍過你啊，圍過你先，而家都唔得係啦。 有少少入邊有少撕裂嘅感覺，但係就未去到受傷，即係可能你毛，可能你嗱你大家都知道咩叫毛薑啦，即係譬如話膝頭哥或者手咧磨親嘅時候咧磨損咗咧，你掃落去嘅話咧有少少痛， 即係刺痛， 係啦，少少少吉吉地吉吉地係啦嗰種感覺咯，有少少咯。 你之後有冇頭啊？即係使唔使第日繼續？ 頭我咪繼續開工啊！嗰時我去澳門玩咗兩日啊嘛，翻嚟跟住禮拜一又開工工作咁。 哦，即係你唔係我意思即係話你十一次嗰之後，再搞嘅時候係幾耐之後？ 哦，都係幾可能講緊係 幾個鐘 咯，幾唔係可能唔係咁可能講緊係幾日咯。 其實圍會唔會係其實可能你過程裏邊其實可能係因為女仔幫你口交嘅時候可能有啲摩擦令到佢損，因為正常譬如你裏邊陰道都係。滑噶嘛，即係線噶嘛，正常已經有一啲液體保護咗你嗰個 會嘅，會嘅。我想 因為你個可能女仔你同你口交嘅時候，可能咧磨到啊皮膚或者牙齒。 其一，其二就真係會嘅，因為女仔都會冇水噶嘛。十一次喎，你諗下，即係佢咁後生，佢未必可能真係落考慮到有 K Y 呢樣嘢。 選 定有冇用啊？ 選嗰種感覺咧就唔係喺出邊嘅，而喺入邊啊，即係而係個我諗係尿道入邊咧，可能佢。我做得太多咧，入邊嗰個感覺係好似有少少赤赤地咁感覺咯。 你根本就係全日就喺嗰度搞噶咯。 我嗰日應該係由夜晚十一點零鐘咧到第二朝九點幾。 咁 十個鐘可以打十一次。 喂，但係你個對手嗰個技巧都好好喎，因為要 keep 住有唔同嘅新鮮感， 令 到 你可以扯氣喎。 唔係因為可能咧，我同佢兩個都壓抑得太犀利啊，可能係講緊。佢中間經歷過一段好唔開心嘅婚姻啦，咁我同佢又本身初戀情人啦，跟住就再遇翻咧，好似有啲同即係有啲童話故事 feel 咧。 哦， 咁 我都唔係淨係講性。 係啊，其實愛嗰種感覺係強過性咯，係啊，呢一個感覺係凌駕於性之上。 所以原來都真的為什麼要性愛，都要有愛在裡面的。 原來有愛就幫他推進到有十一次， 將你的人體能去到 即是不夠愛咯，你得六次而已，你不夠， 因為我用錢解決了嘛。因為你玩完，因為我自己很美的，很想每次不同的東西，但他同一個對手有十一次，是令我很 power off 這件事。我們繼續 power off 他，因為他剛剛說到他有很多個女仔，既然是這樣的，即是知道很多女仔的心事。 沒錯， 我們下一節剖析一下究竟女仔的心理是怎樣。 又做不做我的心理。 是的，OK，好， 轉頭見， 轉頭見。